喂，大家好啊吓，继续呢个中港矛盾啦，讲好多集都讲唔完啦，咁又路人甲月饼，诶唔该唔该， 系 咁另外仲有阿莎莉啦， 喂 hello hello， 因为我哋头先倾下倾下都觉得，诶、原来咁多嘢讲嘅咁，我哋讲紧咧，啱啱讲紧私隐啊，而家讲到私隐啊、即系唔系印落三位私隐啊，系私隐，咁咧好得意嘅，我嗰时咧做嗰间大陸老闆俾錢開嗰間公司咧，即係啱啱話搞到即係冇做嗰間咧，就好得意嘅喎。佢咧就人事部，佢嘅人事部嗱，聽住佢嘅人事部咧，就要求我哋咧，就佢喺佢嗰個website 嗰度就有好多個 page 嘅 home 之後咧，就一度揀，咁咧就有佢直頭要我哋咧就打嗰啲員工資料。我上次講咗嘅啦，不過唔知點解後屘嗰個聲帶剩翻廿幾秒嗰只，嗰次都講過，咁咧就要要我咧就将个人个名啊、地址啊、读边间学校啊、咩嗰啲嘢咧，全部咧即系身高体重啊、咩嗰啲咧，就全部跟住啲格仔佢哋入机咁咧，入个 program 啊，打晒落去。跟住咧，佢系点咧？佢系方便佢哋咧，总坛，因为我哋嗰、那个总坛个好得意，我哋总公司就喺深圳，但人事部嗰个大嗰个阿姐咧就喺上海 office 坐嘅。咁就方便上海個 office 個人呢就入去呢個 website 度就睇到我哋所有員工我三百幾人啦，三百幾個員工所有佢嘅資料，咁我就覺得唔對路啦。 咪但係我想知道佢如果真係一旦擺咗上去之後，佢喺街外人上呢個 homepage 都會睇到啲資料啊，定還是淨係你要有啲某啲 access 專先嘅人先至可以睇到？ 係啦，嗱呢樣都係一個其中一 point。咁我呢就話，喂，既然你喺個 website 裏面再 click 入去嗰、那個 page 話咩有關我們，跟住咩咩員工啊，咩公司啊，咩我話咁你寫落去咁未好多人都會睇到，佢唔係，因為你一 click 咗入去之後咧，你就要打翻你個username 同埋嗰個password 有權限係 HR 之人先睇到，我咪住 HR 啲人睇到係我睇翻我自己個 branch 啊，定人哋隔離 branch 會睇到我個 branch 啲人啲嘢咧？你個權限 check 成點咧？我梗係咁問佢，一路問一路拖佢啦，就唔入。跟住後咩呢，咁我就同佢講，我話咁你入咗個我哋嗰、那個homepage 個 website 睇，我話咁但係有 hacker 㗎嘛，咁人哋 hack 咗咁點啊，佢哋又冇諗呢個問題喎，佢話咩啫，呢啲資料啊你都要俾公司㗎啦，咁擺喺公司嗰、那個嗰度都係方便我哋做嘢啫咩，我話咁唔係喎，我話如果我係將佢呢啲嘢擺上去而有機會俾人 hack， 或者我將佢擺成去一個即係將佢電子化咗，其實我應該得嗰個人同意，我同埋書面同意，我先可以做呢啲。係咩？香港咁麻煩㗎？你哋香港人咩都要告人㗎？咩咁？咁我話唔係喎，我因為佢同我哋公司打工，佢唔係一定你我同你打工啫。 我咪賣身啊！ 赤裸裸咁樣，我喺邊間學校讀書？咩考咩試？幾多科合格？我都要登曬。佢仲要咧，我哋喺嗰度咧 attach 咩 ？attach 一張JPEG 嘅相。即係你仲要影一張 JPEG 嘅相擺上去近照，仲要咧，仲要 screen 埋你嗰啲 shirt 啊！即係你最少都要擺中學、大學或者 master 嗰張相上去，要同埋嗰啲咩工作證明。哦，咁我同事咪赤裸裸俾你哋全部睇曬咯。我話如果我係即係我唔將佢電子化，我係將呢啲嘢即係點講？我將呢啲咁樣嘅資料，呢啲咁樣嘅 hard copy， 我自己揾個 file 入住佢，即係我嚟報税或者乜嘢入住佢，跟住我哋人事部嗰啲 file 我鎖住噶嘛。咁我覺得咁樣反而仲安全， 但其實咧，我覺得點講咧，電子化其實都無可避免嘅咧，即係而家咁多， 唔係擺上上面。 係啊，即係但你唔會擺上上面，即係相信，即係譬如我而家做緊嗰間公司都係啦，我哋都會有一個 system 係，即係我哋淨係可以公司部電腦先至可以入到去嗰條 link 度嘅。咁同埋你入去咧，你打翻自己員工 number、password 啊嗰啲咧，咁佢淨係會睇到自己嘅嘢嘅啫。即係我會睇到，譬如我個 post 係咩啊，我個 payslip 啊，我睇下我請咗幾日假，仲有幾日假，或者 even 係我哋做呢個 appraisal 嘅時候咧，即係可能 management 俾我哋嗰個分啊、個 grading 啊、點點點咁樣樣，咁就唔會話有好多，即係當然啦。你話屋企嗰啲譬如電話啊、地址啊，你話佢之前我哋讀過書嗰啲都會有嘅，咁但係你話再私隱啲，你身高體重嗰啲就真係冇，同埋我哋就淨係會睇到自己嗰、那個即係自己嘅嘢，唔會睇到人哋同事嘅嘢咁樣 咯。都好合理喎、 啊。係啊，咁我覺得係即係都合理嘅，咁一嚟即係大家方便啦，唔使係我哋真係有嘢要問嘅時候，可能話譬如將，因為我哋譬如可能有 commission 出㗎嘛，咁佢唔係計得好清楚嘅時候，唔通我哋下下 download HR 問咩，係咪先？咁 同埋其實佢而家 HR 再做嘢嗰啲已經唔係喺香港㗎喇，即係有話計量嗰班人 outsource 咗已經係去曬印度㗎喇。咁所以變咗你個電腦 system 有呢樣嘢，我覺得係方便嘅。但係反而我又會覺得有個問題，你啱啱講我會唔會可能會比較 hacker 呢，我又從來都冇諗過喎。係啊， 即係人唔會 hack 你的電腦，即係我覺得就算知道你個名，知道你嗰個 post 或者乜嘢成。咁但係你嗰個系統，你起碼有一班人做 backup， 有好勁嘅防火牆或者點樣，都有機會有人 hack。何況佢大陸嗰個就咁上去個 homepage， 跟住 kick 個 user ID， 幾容易撞啊！同埋另外一樣嘢就我好唔鍾意佢嗰邊嘅態度，就好似話我係你老闆，你唔係大撚晒㗎嘛？即係我係你老闆，你所有嘢就要赤裸裸俾晒我。同埋呢，我發覺而家就算 even 香港好多人都唔知私隱呢樣緊要喎，好得意喎，好似呢。我收到有時啲 CV 呢，佢哋有啲人呢仲戇居到寫自己嘅身份證號碼，寫晒出嚟喎，你個括弧後面個 check digit 都寫埋屋企地址幾多樓幾多號，乜都寫晒㗎喎，電話號碼 ,email。其實我覺得呢，即係而家呼籲，其實你係去應徵，你俾個 CV 人哋嘅時候呢，即係個人事部嗰個角度嚟講，你只係寫你自己住邊區，比如你住彩虹或者你住荔枝角，你咁寫荔枝角靠亂，咁知道個老細知道你住邊區，但係諗返你個交通啦。譬如馬鞍山，咦呢個人住得幾遠喎，或者啊沙田，或者我沙田有個 branch 可以請呢個喎，近啲，或者上水，你咪寫上水 NT 就得㗎啦。同埋你唔需要寫話身份證號碼，同埋出生日期啦，我覺得亦都唔需要全部 show 㗎。你寫日月份同埋年。咁嚟知道大約你嘅 H 去邊度？有啲人直頭唔寫添，咁咧其實有權唔寫嘅。咁跟住就另外就有嗰啲咩身份證號碼咧，其實你只可以即係只需要係寫頭嗰三個 digit， 其他交叉或者你唔 disclose 出嚟， 即係 A123咁就 係唔係？你直頭身份證號碼你唔使打出嚟。冇個， 我冇噶，我 CV 都冇噶。 係，但我而家收到仲有啲人係咁樣咯，即係我覺得而家唔係話你除非嗰個廣告話佢會寄信去你屋企，但係通常都會都會 email 最快噶啦，同埋慳紙嘛，慳郵費嘛，同環保嘛，其實你俾個 email address 人哋都可以 send 到同你聯絡到啦、 嗯， 你手機都上到網啦，其實我覺得係好戇居一樣嘢。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後屘我就當然反對話將啲同事嗰啲嘢擺上去嗰度啦。跟住嗰個大姐就懶係咩咁啊，嘈到去個老細度，咁老細掉翻落我哋嗰個無能副總度。咁我無能副總，香港個副總又同我講，我話唔好意思，私隱條例我係唔會放同事啲嘢上去 ，even 你炒我都唔會做呢啲嘢噶啦。我話仲有我亦都唔會將同事嗰啲嘢咧 scan 咗之後咧。就佢就叫我即係將同事嗰啲資料啊，譬如你交一沓嘢俾我，有呢個CV 啊，連埋張 application form 啊，即係入職表啊咩，佢咧就要我哋 scan 一套，就電子化咁樣去即係點啊，擺喺嗰個電腦度，我就話唔得，因為你電腦咧，我行開咗或者點樣咧，有時我會唔做噶嘛。咁你攞咗人哋嗰啲嘢，你電子化，你會周圍傳啊嘛。 嗯。 咁我就話我走之前咧，我會將所有曾經有關嘅嘢，我就會 delete 曬佢。咁你跟住呢，我就只會係嗰個 file 有嘅啫，其他冇嘅。同埋離咗職嗰啲人呢，我同佢報咗税，佢離職嗰份税之後，我最多 keep 半年，我跟返勞工法 keep 半年，跟住我就税晒佢㗎啦。即係嗰個同事同你無關，你用 keep 住你啲嘢做乜啫？ 係啊， 即係我做足我自己啲嘢，跟住反而呢，佢哋好唔高興。調返轉好啦，嗰個人呢就搞完呢單就好啦，你哋香港一國兩制，你哋香港嗰個制度都同我哋唔同，我明白。跟住個人縮一個大佬鬧佢嘛，咁我上海婆冇出聲啦。跟住好啦，第二鑊就係講驗身啦。咁咧，佢哋唔知做咩大陸咧，就好多都食阿公嘅， 嗯， 即係佢車啊、船啊咩都阿公，佢咧 報銷報銷啊嘛， 係啦，每一年咧都公司就佢哋反而係冇病假嘅，即係冇咩釘冇咩唔係釘肚冇釘肚，同埋冇呢個medical 嘅，佢哋病咧就直頭嗰日係扣錢嘅，即係佢哋嗰啲勞工法係咁啊，我唔知佢哋啦。咁跟住咧就香港咧，你同佢講話睇醫生可以 claim 翻錢咧，就好似咧同你反曬面，有搞錯啊！你哋已經病冇做嘢啦，仲要香港即係仲要俾錢你啊？點點點？咁我話好多都有醫療卡，譬如話我俾20蚊，我可以睇呢120蚊嘅醫生。我話呢啲只不過係保險公司度 cam 啫，咁同佢講。佢話唔會搞呢啲嘢。咁跟住我話咁牙科咧，咁佢就話原來咧你睇大陸人都係㗎，你睇嗰啲大陸人都係全部嗰啲人咧，佢啲牙咧黃曬咧，成排牙好多牙石，佢都唔洗牙。 咁啊，當然我哋香港好多高官啦，即係 兼職標炳啊， 係啊，嗰啲煙咧、煙職啊嗰啲，佢哋都佢哋唔會去諗我個牙齒健康啊。咁跟住佢話：，誒，點解我哋要俾錢佢咩啊？睇牙好貴啊，點解佢哋唔咩？咁我就又唔出聲啦嚇，佢又唔 OK 啊。跟住咧就到驗身，佢又搞驗身，佢就話：，好黃恩浩蕩咁，好肯黃恩浩蕩咁就話：，我哋總公司就 offer 俾你哋去驗身。咁咧每年咧就俾翻个 package 你哋每人验身，咁咧就叫我走去揾香港啲乜乜验身公司。咁咧你知咧香港验亲净系验身，验亲都系body check 嗰啲都系验血验尿，除非你有啲咩消化系统有咩事，即系验下大便啊嗰啲咁嘅嘢啫嘛。咁女人就可能有啲咩 拍摄影片 係啦，同埋嗰个乜鬼嘢乳房显影啊，嗰、那个叫咩骨质疏松啊嗰啲咁咋嘛。咁但係你要验晒呢啲呢就千几蚊嘅。咁你知啦，喺大陆人眼中千几蚊喎、啊。我牙痛咁声咁我咪报晒，跟住佢就话咁我觉得呢啲都唔系咁全面，你叫再报啦，咁我又再报啦，报到后尾佢就要验埋嗰个咩癌症啊，咁啊讲到癌症咧，同埋有好多咩拍嗰啲咩乳房显影啊咩嗰啲，我就话其实咧，你作为一个雇主咧，你去俾一个验身服务嗰个香港人咧，我哋系唔香港嗰、那个嗰、那个文化咧，系唔会个同事去 appreciate 个老板每年俾个钱我去验身。就算係我都係佢係 sponsor 我去自己去驗，我自己鍾意驗乜就驗乜，或者我鍾意驗膽固醇啊乜乜物物嗰啲，佢唔係喎，佢話規定。咁我話你知唔知如果你一撩到去呢個咩乳房顯影啊嗰、那個都冇唔緊要啲女仔，咁男人驗乜嘢？驗前列腺啊，即係你男同女唔同器官㗎嘛， 驗精囉。 我話咁另外一樣嘢，佢無聊到點樣？佢就話要驗嗰、那個咩？ 計會有免費 癌症指數、 癌症指標係啊， 係啦，話要驗埋，跟住我就即刻已經同佢咧係不戰啦，已經係呢個網上已經同。 唔係，但我反而想知咧，就係話佢話報俾啲錢俾啲同事去驗身啦。咁但係佢哋有冇話驗完之後嗰個 report 要攞翻嚟上交俾公司？係 啦，嗱呢樣都有我聽啱會講噶啦。咁跟住我就已經同佢不戰，我就話我話唔好意思啊，喺香港裏邊咧，你唔可以因為嗰個同事有任何病，你去 解雇佢。 去解雇佢，去歧視佢，或者點樣？佢話：我唔係歧視，我話但係個同事如果有嗰啲病，如果唔係傳染性嘅，佢都唔係一定要同僱主申報㗎。係 啊， 除非我係肺痨，我係手足口病，即係傷寒，即係嗰啲有一個 list 㗎嘛。即係我唔係嗰啲傳染性高嗰啲病咧 ，even 嗰個同事有性病。你都唔可，佢都可以唔同你講，因為佢唔同你冇性接觸啊嘛。係 啊， 就算佢有艾滋病，佢都可以唔同你講噶。 透過空氣傳染啊？ 係啊，即係我覺得有好多嘢你唔係透過空氣傳染，唔係乜嘢嘅。佢可以唔同你講，佢係咩？咁如果同事有癌症指數高啊，會影響佢生產。我話呢度唔同噶，跟住係咁同我拗完之後，仲要咧，佢意思就話點解公司臨尾咧，佢終於講啦，就話即係你頭先講個問題就話。公司俾錢去每年驗身，驗完身嗰、那個報告咧就交俾公司。我、哦、唔好意思，呢啲私隱嚟㗎，係咩私隱咧？即係又喺度嘈啦，上開播，跟住我已經好興，好 annoying。跟住我同佢講，我話：我、哦、你知唔知咧？香港咧啲同事入職嘅時候咧，如果你係大公司，你可以同佢驗咗身，你先俾佢翻工。如果佢驗身唔合格嘅，你都可以唔請佢，但係你亦都唔可以俾佢知係因為驗身唔合格你唔請佢，因為佢會構成歧視。如果佢個病係可以食藥可以咩醫好嘅，你都唔可以因為呢樣嘢而趯走佢，係咪先？就算佢 even 一個精神病或者心理病嘅人，佢話俾你聽點樣，你亦都唔可以用呢樣嘢。佢乜咁麻煩啊？咩喺度嘈咯？跟住諗起又驗身，我哋又俾我 ban 咗咯。所以咧好煩咯，我覺得佢哋係好野蠻咯。 但係都係冇設置香港 嚇。咩撤资香港？ 即系佢哋 佢太烦啦，即系我撤退咗资金啦，唉，都系唔做 咯。哦，执咗咯，后屘执。 好似我嗰阵时第一间公司都系咁嘅。 系啊，执咗咯，后屘。 系啊，执咗啦。 佢开间公司嚟走数啫嘛，即系佢初初嘢，佢要佢话咁我话香港唔需要啦，放咗我哋香港唔系咁多人，得十个八个，即系十零人，即系一打嘅啫。我话同埋咧啲同事咧，通常我哋香港同事咧都唔会话有咩特别嘅，你知我哋香港人点会好似佢哋嘅系咁食烟噶？即系佢哋食烟食得好劲噶，跟住我就 咁唔同嘅，你大陆验癌症指数，佢系唔系都验到你有嘢噶嘛？ 俾钱就冇嘢。 都话咯，有个阿伯，有个阿伯入咗医院，根本个阿伯啲 检查完 唔系咁严重，嗰日系咁同 打嗰 啲针， 睇完医生咪有事咯。 因为嗰啲化疗针贵嘛，不停打落个，跟住收你啲家属钱咯。系咁噶，跟住咁佢就话咁算啦，系你哋香港分公司放弃我哋公司俾你嘅一个福利。我话咁唔系，如果我啲同事真系每年想验身，咁我哋因为香港比较贵，因为我哋悭啲千几二千蚊噶嘛，验埋晒啲咩指数。我话咧，不如公司就 cut 就做一个sponsorship， 就系话每一年。或者同事做夠三年又好，兩年又好，每一年公司都會有俾$500佢去 sponsor 佢去做化驗。咁咧，但係只要佢攞翻張單翻嚟，我哋最多就係俾我哋一 cam 俾佢 cam $500，$500以外嗰啲咧就佢自己俾咁樣咯，當 cam 錢咁啦。佢話因為佢哋原來大陸咧驗呢啲嘢咧好平嘅啫，係 below 香港$500。咁你諗下佢點驗啊？佢用咩嚟驗啊？ 亂咁嚟。 我哋香港要成千幾二千蚊嘅嘢，佢係五嚿水。以來跟住就係咁話咩？話我貴咯。 佢嗰啲唔係驗嗰啲，係鋸你。 唔係佢驗你，佢驗你嘅時候，驗你嘅時候梗係平啦。但係驗完之後，你後續話你有事，你要俾嗰啲先至錢嚟噶嘛？ 你知唔知佢就算咧去買嗰啲針藥嗰啲， 陰性3000，陽性。 你知唔知佢化驗嗰啲嘢咧？嗰啲化學嗰啲嘢咧，即係滴嗰啲試劑啊，或者佢驗嗰啲種嗰啲咪有啲啫喱 嗰啲 啊，嗰類嗰啲佢用嗰啲過期嗰啲，你又唔知㗎，上面好雞嘅啫嘛，化驗。但我哋香港唔係嘛，香港樣嘢都會 actual， 但 係 好似 所以大陸嗰啲醫生咧，其實係而家你見到咧咁樣係佢你睇症咧好過癮㗎嘛，係有個大陸嗰啲咁嘅的士咧，咪有個網喺度嘅，即係俾錢嘅，驚防盜網啊。咁而家啲醫院。睇医生都系个防盗网喺度， 你点解啊？ 系啦， 咁你个 大城市冇，大城市冇，跟住啲 天津咧，前年啊， 因为啲病人搏十个医生， 有啲病人咧， 唔可以听，即系譬如照下条颈，照下条脷啊。 有啲的确得意，咪戴个头盔咁咯。 系啊，因为大陆人咧，觉得你个医生咧医佢唔好咧，去翻嚟寻仇，有一个医生 有啲有保镖噶，好怪噶。 天津咧就俾人哋。系咁狂插咯，插咗好多刀，跟住死咯。系咁噶，医生同病人系咁噶，所以我觉得即系香港啲医生要听一下咯。喺大陆行医系你医我唔好，或者我觉得你蹲正，我就揾刀嚟怼你咯。 黐线！ 系啊，好多系走嚟报仇噶，真系咩都做噶。 一系咁 Q 样嘅 OK。 所以即系 一笑到碌地下一嚿啦，因为之前真系有个睇下直播端攞支棍嚟搏湿个医生，偷头啊嘛，冚落去啊嘛。 佢觉得佢医佢唔好咯。 唔系医佢唔好。因为佢呃 Q 佢，即系点讲咧？嗱，就好简单，唔系你喺个手术台嗰度，佢嗰人讲你觉唔觉呢样嘢？觉呢样嘢就好，唔觉呢样嘢咧，你就会死噶啦。但系嗰样嘢咧要$100,000， 佢哋啲医生就系咁咯。 吓咁样嘅，即系你瞓咗喺度噶咯，佢先同你而家议价谈判。 哦，即系你代宰羊咁样啦，变咗 系啦，即系 bargain嘅能力啦。 吓。 俾佢劏咯， 跟住咧嗰时我 咁你话斩唔斩佢？ 我后生嗰阵咧，啲人上大陆咧就好怕病，因为咧一病咧，佢系收咗你钱先医你噶。 哦，系啊，系啊， 系啊，所以好多人咧都同埋佢人命唔值钱噶。咁啊讲开啦，我最近咧就遇到一个女人咧，哇吓卵死我！我走去搵佢食饭啦，咁咧佢就喺某超市嗰度做啦，咁我搵佢啦，搵佢食饭。食完饭咧，我同佢面对面食饭啊嘛，去茶餐厅食饭，坐卡位。咁我嗰日见到佢都面青青，跟住冇耐咧过咗两日，跟住咧佢打话俾我，佢话做啦，我出麻疹啊，吓紧到我咧，我吓你冇嘢嘛，你出麻疹咁大个人都会出麻疹， 德国麻疹嗰啲啊， 唔系麻疹，佢净话麻疹，冇讲边个国家，佢就话我出麻疹，我点解？佢话我咧嗰日咧同你食完饭翻嚟之后，我而家发烧，我而家入咗医院，我点啊？佢话我只手又有啦，我个肚又有，而家点点好痕啊！吓、啊、我咁大镬咁啊！跟住佢话死啦！我专登打电话俾你啊！我唔知会唔会传染俾你，我扑街啦！仲同佢食饭添，仲同佢倾偈，谂一谂啊，唔系，我心定一定唔系，我 哋 应该 打咗，系咯系咯，我哋 麻痹啊，德国麻疹，我唔怕我咩？哎呀，你好啦，我哋嗰边佢就话嗰边即系大陆，我哋嗰边啊冇噶咩咩，跟住我话咁点解你无端端你会一缩窄范围你就话你自己 有嘅，其实新嗰代有嘅， 自己冇噶，自己麻疹嘅。佢话因为佢个儿生女得岁几两岁，就早两个礼拜就喺深圳入咗医院， 就冇人照顾。我话咁点啊？你喺儿童病房照顾啊？佢系啊，就系、是、麻疹。我话点解你会传染到？佢冇我照顾，我话你冇戴口罩，佢冇噶，成个病房啲人都唔戴口罩噶，医生又唔戴口罩，护士又唔戴口罩。我咁你一间房有几人？佢十几张床咯。我话有唔同病，佢系啊，有啲肚屙啦，有啲发烧啦，有啲发高烧吊针啦，唔知咩， 真系犀利。 全部人都唔戴口罩。 所以医院系最邋遢噶嘛。 系啊，跟住我就话，点解你明知有传染性嘅，你都？我哋嗰边冇咁样嘅概念啊，咩，跟住我就话，咁你细个有冇打个防疫针？我哋冇打防疫针，我话咁你而家新一代，你哋都有嗰啲健康院会叫你打。 唔系新一代有嘅，会你走你小学打。 新一代嗰啲打强制好少嘅，就有大部分都要自己俾钱打嘅。 就系、是、话佢家姐同埋佢嗰度乡下嗰佢嗰度附近住嗰啲人都会有一样嘢，就系话因为打嗰啲疫苗咧，就嗰啲弱咗嘅菌啊，退休嗰啲菌打落你度啊嘛，等你产生抗体。你以为点啊？佢一打咗落去，个僆仔如果有唔舒服咧，佢就以后唔同佢打防疫针。佢哋就系咁样嘅概念。咁咧，咁我就忽然间叮一声就谂翻起嗰阵时九几年，我女细个就肺炎入咗医院。咁咧就喺对面床咧有一个僆妹好靓女嘅，就佢老豆咧就喺酒吧度做嘢嘅，即系做调酒师，就娶咗个大女人，就同个女人咧就生咗个女之后。跟住后屘咧，就两公婆咧唔知发生咩事，咁咧就个女人咧就飞咗呢个男人。我唔知个女人可能喺酒吧识，可能唔正经定点啊。但嗰时已经有不孤进驻啦。原来咧个女人咧，嗰、那个靓妹咧系聋哑嘅。 哦， 点解会聋哑咧？就系因为原来佢阿妈陀住嗰阵咧就惹到德国麻疹。咁我就觉得怪，因为我哋十一二岁咧，嗰啲女仔小学五年班就会接种德国麻疹噶嘛。原来咧大陆咧系冇呢样嘢嘅。冇呢樣嘢，咁咪害咗下一代咯。所以而家你嗱，唔係話得罪講聲，即係我呢度要講啊，唔係得罪講聲。你覺唔覺得咧？呢輪咧有一輪唔見咗好多蒙古仔嘅，即係唐氏綜合症嗰啲。但係呢輪咧，我哋喺街咧就見到好多，又係嗰啲根本佢冇驗到就生咯，有啲照都冇照就生咯，好多啊！即係原來上面大陸醫療係咁樣咯。嗱，呢啲又係都係文化差異，都係矛盾嚟嘅，即係。而家其實個科技係驗到噶，而家反而佢上面就專登 send 個血液樣本嚟香港驗男定女啊嘛。 嗯。 咁如果驗佢話好想快啲知，其實分分鐘驗到佢唔中意個嗰個性別，佢就整走佢咯。係啊，上面咩都夠膽食，即係我覺得醫生就唔係醫生，醫生就係賊，有啲兒科醫生。 果然係唯物主義啊。 係啊，兒科醫生就負責拐帶買啲 B B 走啊。 哦，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捉咗個女，仲係女人嚟㗎好似。 呃佢嗰個係同學啊嘛。 係啊， 呃佢個同學話個死，話個 B 死咗啊嘛，話幫佢搞掂佢，點知係攞咗個去攞去賣。 攞去賣啊嘛，即係你咁樣都做得出。其實我覺得佢哋上面睇嗰個錢啦、價值觀啦，有好多嘢真係唔同啊。譬如有個男仔就為真係佢。唔想俾人睇唔起，佢為咗個 iPhone 同個手提電話，佢可以賣咗自己一邊腎啊！ 哦，係啊， 嚇廿幾歲啫嘛，男仔好細，唔知十幾定廿幾歲啫嘛，即係佢就為咗呢兩樣嘢，佢就要咩咯？又有啲人就話早幾年啦，而家冇咁犀利啦，就呃保險，自己整盲自己隻眼啊！ 黐線！ 即係佢覺得我犧牲咗呢樣嘢，我就有錢，即係佢就咁樣嚟得到嗰啲錢咯。 咪有套片我唔記得用咩名啦，就話曾志偉有莫文蔚去做噶嘛，咁啊講喺四川呢個城市入邊啫嘛，就係、是、無端端嗰、那個咁啊曾志偉就係嗰、那個就揸的士嘅，咁啊莫文蔚係個夜總會嘅小姐嚟嘅 ，OK， 咁啊兩個夾計咧去呃保險，咁點呃咧就係、是、突然間架車咧就跌落山，但係咧就揾唔到條屍， 哦，嗰個保 失蹤，係啦就話意外保險。咁你喂大陸嗰啲嘢咁 Q 大，你走撚咗唔知邊度得噶嘛？咁咪就係派阿莫文蔚即係個小姐去翻佢老婆屋企嗰度咯，去住咯。咁成個故仔嘅點樣去 claim 保險咯？ 即係 claim 保險啊！阿莫文蔚係一齊呃嘅， 一齊呃嘅諗住係。 但係我反而奇怪啦，如果保險嘅話失蹤咧揾唔翻條屍嘅話，唔係 七年 先至可以攞到錢嘅咩？ 唔知啊，可能我計過，我冇詳細點睇啦。咁當然入面有好多好大學先會發生，譬如佢曾志偉老婆唔知邊個啦，咁就去揾下佢以前後生識嗰個男仔，咁啊借錢啦，咁啊同佢瞓咗晚啦嚇，咁啊個男仔係陳奕迅嚟嘅，做廠長，好好笑嘅係啊，嗰啲角色 啊套戲， 唔記得咗啦，好頂癮 嘅。 半支煙，半支煙， 本土嘅嗰度喺四川嘅， 跟住 其實佢好反映大陸社會嘅，譬如佢個仔咁啊中意個女仔， 咁好鍾意佢嘅咁樣，咁啊成日都為咗佢做乜嘢嘅，跟住個女仔其實都係冇揀佢嘅 ,ok, 即係都會同佢拍拖嘅，咁但係最後呢佢點樣表達個女仔去同第個瞓或者係賣淫呢，去得到佢嘢就無端端佢身光頸靚咗，佢有部 iPhone 啊，佢有個電話咁樣嘅，跟住個男人真係好傷心，好純真嘅，點解變咗咁樣嘅？即係講緊成個大陸社會就係咁樣咯。 係啊係啊，就係咁樣去變咯。 佢哋係笑貧不笑娼噶嘛。 係啊 係 啊， 即係男嘅係做賊，女嘅做雞噶嘛。佢哋 係湖南嘅，湖南專出產嘅。 同埋之前廣東有條村係成條村都係整海洛因噶嘛，佢出做四個司啊定幾個司嘅。嘅 攻破佢啊嘛， 下次可以攻破到。你有陌生人嚟咧，佢就寧願認得你，就你係入唔到落去做卧底啊，畫地圖啊，乜都做唔到噶嘛。即係你架車駛緊係啊，好犀利。係， 之前新聞 係 啊嘛， 冇 四個司，四個即係武警去破啊嘛，成條村都係噶 嘛， 你金三角都冇咁 Q 勁啊，佢係成條村幾 成個盤都係嗰啲， 其實萬人咧分工合作，每個家庭咧係做咩嘅，由呢個細路仔開始，跟住到呢個老人家係點樣去製作 嘅。咁佢哋如果拉嘅話，咪成條村都拉曬咯。 但係因為佢係領導包，佢哋嗰陣時未打咩啊嘛，佢哋啲村委領導啊，或者係呢個大領導就。包庇，因为呢个好大盘嘅生意， 咁梗系啦， 吓咁啊，就制造制毒咯，咁样每个家庭分工合作，真系 家庭工业， 嗰个团结性咧系未试过咁强嘅，中国人 精神啊， 系啊，即系对于中国人嚟讲系好少有，好难得嘅，当然 系啊，同埋佢哋即系点啊？以前咧就我九十年代嗰段时间，啱啱就都几去搵到钱咧起飞啦，好得意嘅，农村咧，佢哋会夾粉呢，我嗰時做過一間叫係嗰啲某某省啊，我費事講咁白啦，某某省嗰笪地方呢就係譽為呢個中國嘅夏威夷，咁大家知邊個省啦，好大嘅省嘅。咁呢中國夏威夷佢 好似樓價貴喺度撲街。 係啦，佢全年嗰個氣温呢去到係25度，好多人去嗰度住。咁 乜乜島嗰個 係啦。咁去嗰間嘢嗰度做嗰省， 可以係重望到 㗎。唔係，我嗰時喺嗰個省嗰度做佢嗰個對外嘅辦公室，即係佢哋叫對外辦公室。咁呢就啲人就好腐敗㗎。點解呢？因為我喺嗰度呢就聽到佢哋咁樣嘅。點解呢請埋晒呢全部都係佢個省嗰啲人。原來呢就係嗰度嗰個總嗰、那個阿總嗰咩、那個、總經理啦，總經理嗰啲鄉里嚟嘅。點解呢？因為佢要報恩。原来呢就佢哋呢。 普恩系咪喺间 office 有张床喺度啊？ 唔系， 方便你真噶，系啊系啊，嗰有张床喺 度。佢咧点解要报恩呢？就请亲嗰啲人咧，个 reception 咧就系根本一个乡下妹嚟嘅，即系点讲啊？食饭又牙起只手啊，跟住嗌人哋听电话咧，人哋讲紧电话啊，喂，你聋噶？我叫你听电话啊，咁样嘅。但系咧就唔炒得嘅，点解呢？原来呢因为我问翻有啲香港请有啲香港人。都有香港人做嘢嘅，就問佢點解？佢原來咧呢、這個乜乜總咧，我哋叫做鄭總啦。佢阿鄭總咧就係佢嗰條村唯一一個大學生。咁咧點樣可以上到去？係 啊係啊，國際大大 點樣可以上到去做幹部？一路上到去嗰個乜乜省嘅咩？原來就係、是因為當 係 啦 係啦，當年咧就冇人讀到書，係佢一個讀到書，佢成村人夾錢俾佢讀大學。 嗱、啊，你睇呢、這個最近咪有套新戲嘅， 所以佢讀完之後就要報恩。 我表姐個老公都 請曬嗰啲人翻嚟。 中國合夥人嘅，你睇翻阿黃曉明就係都有主角嚟嘅。 啊， 咁就講緊佢就係佢嗰條村就集體供佢讀。考高考， 系啊， 咁佢失败一次咯，跟住又翻去就跪喺呢个祖师面前咧。 诶、我因为我表姐个老公都系佢喺武汉读佢读护士嘅，咁佢老公咧就系、是、读医嘅，咁佢咧老公系嗰啲长江三峡咧咪要迁晒嘅，佢 浸咗啲情 况。系啦系啦，佢就系嗰班人里边嗰啲居民嚟嘅，跟住又系成条村咧。一齊買煲買過就供佢一個去武漢讀大學咁樣咯。我跟住我話咁咪撲街咯！你揾到咪揾唔到錢，你揾到錢又死，揾唔到錢又死。你揾到錢嘅話，你係講緊你要從養曬全條村咯，你養起曬全條村，你個恩係點報啊？跟住嗰時佢哋話要結婚，我心話哇大佬你真仔話即係要包起曬人哋成條村，你真係受過呢、這個 直升機去救咗佢阿媽出嚟啊！攞埋啲祖先灵牌，分分钟佢唔翻去咧，俾人哋淋嘢。 咁唔系咁，佢个文化系咁样噶嘛？ 但系哇，呢个恩情点报啊？你谂下啦，你今日佢我今日呢家人买咗个煲出嚟供你去读书，他日佢人哋嗰个老人家可能真系病啦，要真系佢真系过嚟揾你噶。 系啊，就系咁噶，一世都欠佢噶。 系啊。 我就嗰次见到， 唔系呢个系中国传统文化， 仲衰过、 那個、 仲衰过又有上有高堂又有得多亲戚啊！佢呢一班先真系得人惊，我觉得 呢、這个 系 好传统嘅。以前即系讲紧成百零二百年前都系咁嘅，即系中国有你嗱呢啲嗱啱讲文教大革命啦，就洗走一班咁嘅叫做啲传统嘅嘢啦，其实洗走城市嗰班嘅啫，农村嗰班冇洗到，因为冇入到农村嘅。咁啊，自然村咧个情况咧就可以系吓、啊、集体去供一个细路去读书咯。咁譬如以前清朝嘅时代， 即系重要咗啦。 明朝嘅时代，咁你冇钱噶嘛，咪走去公盘村啊？我系陈氏家族嘅，咁有三个啊，终于可以入到去呢个学堂度读书啦，咁样样。咁去学堂读书咧，就选拔一啲读书叻嘅，咁啊供佢入去，咁啊可以做到官咯。咁做到官嘅时候，翻嚟你自己嗰个区，咁啊又可以即系光宗耀祖啊，咁啊带旺佢嗰、那个。佢嗰、那個村嘅經濟啊又好啊，即係佢哋諗嘢係好傳統嘅，即係譬如而家周永康咁樣，你發覺係佢係帶旺咗佢成個家族噶嘛嚇、啊， 即係藤藤瓜瓜藤藤個周邊 呢叫做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咯、 啊。係係啊，嗰陣、時我教國文嗰個阿 Sir 咧都好多，我覺得而家都已經九啊幾啦。佢直頭係咩咯？佢直頭係話咩咩？一人食俸禄啊，全家食猪肉啊，就系咁样咯。就以前原来真系咁样嘅、啊，即系好恐怖咯、啊。我去嗰间唔知乜办公室嗰度做咧，系发觉其他嗰啲人咧系冇嘢做，但系都有个职位俾佢、啊，全部都系嗰人嗰条村嗰啲人嚟嘅。跟住有一个女人就喺香港，我哋嗰时有四个香港人嘅，请咗佢。我哋嗰四个都有一个女人就喺度做得耐，我就新猪猪唔识死嘅，咁问做咩事啊？我话嗰、那个。reception 咁乞人憎，点解你咁嘅态度？点解你哋唔炒佢唔炒得噶？点解？阿老井嗰啲咩啊乡里嚟嘅？我话吓乡里咁都唔炒佢唔得噶，呢啲黄马褂嚟唔炒得噶。 系因为嗰个传统嗰种咁嘅叫亲属嗰个关系咧，你系搣唔甩嘅。你唔系去香港咁样嘅，而家系香港你逼单晒一个小家庭三人或者四人咁样噶嘛？咁以前唔系噶嘛？你农村嗰啲，你住喺个大宅院嗰度噶嘛？咁你隔篱邻舍啊，亲戚朋友，即系 佢哋成条村都系亲戚嚟噶嘛？我嗰阵时 全家姓陈嘅咁样， 唔系咯？我嗰阵时翻大陆 家土楼噶嘛，原登就周围。 咁嗰啲叫自然村，你文革有啲新就叫做人造嘅村，就夹硬压晒你嗰条村嘅。 哦。 即係一個新城市，咁就唔同咗㗎啦 ,ok, 咁就會點解話你一個月博嘢博幾多次，你都要回報俾佢聽嘅。 哎呀 我嗰時細個返大陸呢同我媽呢基本上呢男嘅呢就叫表哥或者舅父或者舅父係啦。或者跟住女嘅就舅母或者表姐，系咯，就永远都系咁。我心谂，屌你咪有冇咁多舅父啊？ 咁但系佢哋结婚就攞翻个赞咯。 唔系结婚你可以系 娶隔篱村， 可以娶隔篱村，但系就当然系要点解要父母之命？因为你系关乎两条村嗰个资源共配啊嘛。譬如你点解中国人成日都话，点解一定要打 父母之命？ 点解都系打自己人呢就系、是、内斗呢佢你 Q 得嚟皇帝，边度打边个咩？其实佢最想要就系、是。条村与村之间嗰个争取嗰个土地资源啫嘛，咁譬如条啲水流边度，我屌你老母你上面啊截捻咗条水，我下面唔打救你啊，屌你一定系发生内斗嘅。 哦， 佢主要其实打嚟打去都系村嗰啲，佢唔理你个省城搞乜鬼嘢噶 ，OK 吓、啊。咁、哦、所以系点解话中国人一定系打中国人？因为佢系村与村嘅文化啊嘛。 哦，即系佢村其实一个。其中一个 unit 嚟嘅，有多好多唔同嘅 unit。 咁村嘅组自然村嘅组成就系靠宗族啊嘛。即系你就把神猪派喺度啊，咁样样，咁我啊拜祖先，个祖先就保护条村啊，挂咗喺后 边。哦，所以佢哋嗰阵时就唔中意人哋嘅传教士，因为传教士唔俾拜祖先嘅，唔中意咁样嘅。 因为传教士就破坏咗你嗰个 connect 嗰个文化啊嘛，系啊。 即系唔会话咁紧要嗰个宗亲啊，咩血缘、啊。 其实依家到依家仲有，不过少好多啦，都相对嚟讲。但系嗰种文化根仲喺度咯。 哇，好恐怖喎、啊！原来，哇，原来即系经过你分析，我先啊，恍然大悟，系谂翻，原来真系有呢咁样，咁呢啲都系一个文化上嘅差异、 啊。系啊， 你香港冇有嘢拜山唔得闲。 咪有嘅，围村有噶， 而家围村啫， 围村仲保留一啲。其实围村咩围村文化，全中国都有啲文化噶啦。你啲咩乜分土地啊， 咩 特色啊， 不全女啊， 我屌你个咩，全部农家文化都系咁样噶啦。跟住唔知点解佢又要分多啲地咁，所以呢个系。你喺城市入面唔合理㗎嘛。 咁我一定唔会去嗰啲乡村嗰啲地方住㗎。咁今日讲到咁多先啦。